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个人跟起乐活玩家。 今时今日就即系生活喺呢个社会咧，我唔知阿 Winnie 觉唔觉得就啲人越嚟越冇耐性。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冇乜耐性。 系嘛，你自己都觉得系嘛？即系因为点解我咁样提起咧？因为我记得喺早前咧，咁就即系有一个女仔朋友，就同我就讲起一件事。因为事完就呢个女仔朋友啦，同埋我其他嘅一啲嘅朋友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 WhatsApp 群组嘅。咁嗱，真系好得意嘅一个对比。咁啊，之前咧，咁佢就 send 咗 message 出嚟，就话啊，嚟紧圣诞节咯，咁啊，不如出嚟 reunion 一下啦， 有个聚会啦， 系啊，咁啊，边度搞啊，搞啲咩啊，咁其实佢就 send 咗一堆嘢出嚟嘅，咁啊，但系咧冇人复。 最惨搞聚会最惨就是遇着呢啲咁样嘅猪队友冇人复。 系嗱，不过咁样我又要 fair 啲讲句，系冇人复，咁但系咧。那个时间性呢亦都唔系话好长。咁佢好快呢就有个反应呢，就即系自己 PM 我，即系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咁佢就话喂，我真系好唔开心。即系点解我 send 个 message 出嚟冇人理嘅呢咁。咁嗱，其实呢我就即刻好客观啊，跳返出嚟我就讲话喂，你啱啱 send 嗰抽嘢到你而家 send 俾我呢个 message， 其实讲緊都系半个钟头嘅事啫。 哦， 半个钟头一啲都唔长啊，系咪？ 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就会下意识望下嗰个短信入面究竟大家系咪已经蓝剔睇晒。但系都冇人复咧，咁我呢个时候就会斟酌呢一点。 嗱，佢又唔系蓝剔晒嘅，即系应该有啲人未睇啦，可能系啊。咁但系即系当下都有部分人可能睇咗嘅，咁但系佢又好着紧啦。无论你系睇咗与否都好，咁点都俾啲反应啊，系嘛？即系你有可能有啲时候你未必有时间完完全全碌晒咁样样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咪话夜啲睇咯，或者唔复住咯，咁都俾个反应都好。哇！即系知道而家你哋班大帝咁样样就唔会俾意见噶啦。咁我已经帮你哋谂好晒、度好晒啊，甚至乎打埋出嚟安排好，都冇人理咁。咁佢就觉得我点解咁辛苦打咁多嘢出嚟？即系佢为边个做咧？呢一啲嘢咁样样，系咪大家唔系朋友啊？咁即系去到呢啲位嘅。咁我就即系跳翻出嚟去谂呢一件事。即系嗱，如果放翻喺十零廿年前嘅话咧。呢件事其实冇乜咁大不了嘅，因为即系你冇可能咁快复噶嘛，即系你打电话嗰阵时候啊，你逐个电话打出去，就唔系你就算有嗰啲咩 SMS 短信又好咩都好啦，你都冇咁快可以即刻吓筹集到大家嘅意见噶嘛。咁但系而家因为即系嗰个通讯咧发达，咁有好多时候咧就因为呢一个便利咧而令到即系发信息嗰人咧系有期望。即系佢觉得啊，唔应该等咁耐。而呢样嘢咧，正正就系反映咗就系佢嗰个耐性啊，同时之间亦都系下降咗嘛。即系因为喂，唔使等咁耐系咪啊？你复个 message 阻你几多时间啫？ 咁两个掣俾手指公我都好啩。 唔系，你打个 emoji 都好啊，即系 emoji 啊，递手、举手或者打个大交叉咁样样，咁都系一个复啊嘛，系咪先？咁好过你睇咗啊冇反应咁样，即系我预你唔预你好咧咁。咁啊，我真系觉得今时今日都系噶，有时候一个科技嘅便利造就到大家就可能嗰个耐性相对之后好似系即系降低咗啦。 系咁，同埋咧，如果我系嗰个朋友嘅话，我会点解可能 即半个钟内都覆唔到，或者唔俾一个手指公佢咧，可能第一佢真系忙紧啦，第二就系佢可能要好好咁睇翻你俾咁多抽资讯我，咁我都要拣下时间，我又要望下自己嘅 schedule， 咁究竟我十二月有边一日系 OK 嘅，咁我再慢慢一次过复你，咁呢一啲都系需要时间，睇完之后再慢慢，哦可能咁啱忙紧，望一望咁就算啦，咁之后先复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冇耐性呢样嘢系真，因为我自己咧都最近经历过一段小趣事，即系关于服务业事嘅，咁因为事关前排咧我就有个识得嘅小朋友啊儿生仔生日，咁我就谂住啊网上买一部即系一啲玩具俾佢啦，咁你知道网上买嘢咁要联络嘅时候就通常而家系 Facebook message 啊，又或者咧系 WhatsApp 嘅，咁佢有个电话，咁就你 WhatsApp 短信之间联络，咁我嗰阵咧就系下昼4:50 send 一个 message 俾对方，我想问咧呢一个货品咧有冇现货啊？咁我就等佢复啦。咦，等咗10分钟，点解佢仲未复我嘅？佢明明在线上嘅，咁我就觉得咦唔对路，咁我会唔会系佢睇唔到咧？咁我就转咗另外方式，我就喺 Facebook 度再 send 同一样嘅短信俾佢。咦，都系唔复嘅。咁然后其实过咗3-4分钟之后呢，个店主已经封我啊有现货啦，等我 check 下先，咁样让我留俾你啦。咁但係其实中间只係隔咗10多分钟嘅啫，我已经系嗰下嘅哎呀死啦点算啦，已经觉得佢应该系要24小时 on call， 我已经有一种下意识，就系佢线上嘅话，咁佢 suppose 要知道我要做緊乜嘢，佢要即刻复我。呢一个习惯，即係我虽然之后望返觉得自己以后会唔会系太过心急啦，咁但係我已经系觉得有 WhatsApp 呢就已经觉得对方是要24小时 on call， 这样东西我想相信是做销售行业，甚至是就算是做一个普通的文职打工仔呢，都可能会身处于这个有 WhatsApp 就等于24小时 on call 的状态。 喂，那这个真是又很坦白讲，作为一个消费者呢，好自然会有呢一方面嘅即系要求或者系期望啊？点解咧？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好似喺大陆咧，而家你知啦，购物网嗰啲咧，哇，真系佢亲一句，你真系无时无刻。我谂即系除咗你半夜嗰啲啊时间咧，你 send message 俾佢，佢唔能够即刻复你。一般嚟讲嘅话，你真系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好快， 秒回啊， 秒回啊！真系有时候你喺度谂，一开始你都可能觉得系咪电脑设定咗嗰啲，即系 嗰啲几规格。 系啊，即系设定系啦， 回答 系啦，设定嘅回答咁样样啊，你 send 个咩问题俾佢，大概顺翻啲唔知点样嘅答案俾你啦。咁但系唔系嘅，我真系试过买一啲嘢嘅时候，佢真系秒复，系真系好似无时无刻有个人坐咗喺电脑等人哋 message 佢。咁嗱，我当然都相信系嘅，因为可能真系佢哋嗰啲，即系你知喺国内嗰啲网上购物系几咁嘅，即系受欢迎噶啦。 系，规模其实都唔细嘅。 冇错，咁所以佢真系即刻有个人坐喺电脑面前复你，唔出奇。因为他们招呼的客量真的都多的，但是真的那个的效率之快呢，是你不可以不讲个服字咯，是。 是啊，同埋最恐怖的就是而家已经是发展到以前就话可能你头先讲一两日先复都觉得可以接受的。咁但是而家是变咗你五分钟之内唔复嘅话呢，就已经开始是轰炸你。 真係啊，点解呢？因为好似我头先讲话去嗰啲即係购物网度买呢，又真係一个心态。如果佢五分钟唔复嘅话呢，你好自然就去搵其他即係所谓嘅网店去睇。咁你咪 send 个第二个 message 去搵第二个复你㗎囉。咁我真係㗎喎，你有时候嗰几分钟就系几分钟。所以其实头先阿 Winnie 讲呢，呢一个系不知不觉成为咗我哋即系而家吓生活喺而家呢一个世代一个嘅心态。即係买嘢嘅时候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尤其是你讲緊係 WhatsApp 嗰啲呢，都真係因为喂我直接有你嘅电话号码嘛。咁我好自然就希望你最准确最快嘅回复係即刻可以传达到我嘅电话度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话啦，因为有啲真係嘅，如果你係用一啲即係可能购物嘅即係 app 啊，或者一啲嘅 platform 啊，咁因为转折啲嘛，你可能嗰个人呢，嗰个卖家佢真係要登入去嗰个 platform 或者嗰个 account， 佢先至睇到你嗰啲 message， 先至复你。嗱，咁啊隔咗一层咧，佢咁样样如果系慢啲复嘅话，反而我都觉得合理一啲。咁但系你知，因为通常都系你讲紧嘅就系话，我去咗嗰个嘅购物网，我睇完啦，跟住后屘佢有啲咩问题嘅话，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咁我如果要入得你嘅 WhatsApp 去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嘅话，我希望系咩？你即时回复啊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又明白嘅，即系有时候你呢一个嘅期望 是合理的。咁但是是不是即是一个好强人所难的要求呢？的确我哋都要反省一下。因为毕竟喂人哋虽然呢佢提供呢个服务啫。咁但是都是打工㗎咋。喂打工是不是有翻工同埋放工嘅时间呢？ 佢又冇讲喎。 嗱、啊、係啦。你佢又冇讲。 最吊诡就係网店呢啲嘢係冇所谓嘅官方嘅开放㗎或者营业时间㗎嘛。 係呀喂所以嗱我就係话啦，如果你嗰间网店係自己经营嘅话，咁都叫咩食得咸鱼抵得渴啊，係咪先。即係喂好啦，哎好啦，我即係鬼叫我做呢一盘生意咩，咁多劳多得咁就做囉，係咪先。咁但係我真係听过有一啲嘅朋友佢係打工嘅啫、 嗯、 就係帮手经营呢啲网店呢，咁就真係做到一汗眼泪啦。即因为老细就梗系会觉得喂顾客至上系嘛，即系有啲时候你咪尽量就复到几多得几多咯，咁啊电话就即系入咗落去啦，公司嗰个 WhatsApp 咁嗰部机有可能即系佢自己就揸住喺手嘅，变咗就有时候都真系要即时回复都要做噶啦，系。 但个问题就系1000个客得一个人复。咁你一个人得一对手，电脑就得一部，咁你又覆得几多个呢？咁所以真係其实都真係忍唔住同一啲销售行业即係讲一声致敬，辛苦晒你哋。 咁啦，如果1000个客嘅话呢，咁好生意呀，照计就应该请多几个人帮手啦。即係嗱，又唔使去到1000个客。喂，有时候唔使去到1000个客呀，正係你讲緊呢几十个咋，同一时间即係 around 嗰段时间啦。即係假设嗱嚟緊圣诞节啦，係咪呀？咁我有朋友就係啦，即係圣诞节咁梗系会做下啲咩 DIY 圣诞礼物啊，咁呢一啲咧就其实系一啲即系叫做手作嘢嚟嘅。咁你正路咧就唔能够系即系大规模生产啊，都系嗰几个人做噶啦。但系咧往往就喺呢啲时间咧，就因为即系 season 啊嘛，即系圣诞季。咁喂，好多人突然间有呢一方面嘅需求，即系所以正路就唔会无端端请好多人嘅，都系嗰啲人做。但系突然间个需求多咗，咁真系做得好惨啦。嗱，呢一啲时间咧，就真系睇下买啊，即系嗰个买家咧，能唔能够多多包容一下啦？因为真系好多时候咧，你以往平时咧，比如闲日你即系可能哇，我俾得钱你，我希望有一个有效率嘅服务质素，咁啊当然冇问题啦，因为平日啊嘛。咁但系最惨嘅就咩咧？一去到呢啲 seasonal 咧啊，真系一啲旺季啊、rush hours 啊，咁哇多人大家都要争同一样嘢嘅时候。呢一啲耐性嘢咧，就好容易就会系睇得到，随处可见。你有冇啦？嗱，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真系一讲到咧，一个人嘅耐性啊，有几多咧？其实最容易睇到嘅就系莫过于喺嗰啲即系大时大节啊，又或者人多车多嘅时候。即系嗱，好简单，例如话你喺一个好人多嘅车站，即系假设系搭港铁咁啊， 繁忙时间，金钟站嗰度，哇，条龙长过万里长城啊！ 系啊，乜都要排嗰阵啊，即系排买飞啊，有啲如果冇八达通嗰啲啦，即系嗰时候我啱啱喺台湾嗰转都系噶，啱啱撞正呢个选举啊嘛， 哇，出事啦！真系过闸嗰下，你慢啲都俾后面嗰啲接接声啊， 由买飞啊到入闸啊，排队入车厢啊，入咗去之后企咩位置啊，等几时落车啊，跟住你会唔会礼让啊，俾人哋坐啊，全部呢啲位置都可以睇到个人嗰个嘅耐性嘅修养啊，真系唔系讲笑嗱，即系嗱，不过我又真系觉得好得意喎， 系点咧？ 台湾呢嗰啲人呢嘅耐性呢，可能因为个生活节奏真係慢 啲。 咁所以呢佢哋喺呢一方面呢係包容啲嘅。即係呢我有一次呢我就係喺台湾搭呢一个嘅即係捷运嘅时候啦。咁你见到其实前面呢又唔算话好多人嘅，即係六七个咁样啦，其实喺香港就接到飞天㗎啦。咁但係喺台湾呢你有发现呢啲人好有耐性㗎吓，咪等前面嗰个慢慢入囉，佢好似唔知搵緊点样入闸 啊， 搵包定唔知乜鬼嘢。係啦，咁总之就搞一轮咁样。咁嗱我又冇乜嘢嘅，我继续喺度慢慢等啊。咁我只不过观察前面嗰啲人会唔会有反应呢，前面嗰啲人又唔系㗎喎，有朋友咪继续喺度慢慢倾偈囉。跟住呢后面嗰啲即系冇人喺隔离嘅，咪可能揿下手机啊咁。咁等佢慢慢入到出嚟之后先至再行入去，再唔系搵下隔离睇下有冇其他机可以走。咁如果可以喺其他机入到去嗰个嘅捷运入面嘅话，咁咪自己搵其他地方入去咯。 其实都系，即系好似我有次去台湾又系亲身见过咧，有一条好窄嘅单 单行嘅车道啦，咁就有个人喺度慢慢喺前面嘅婆婆咁慢慢行啦。咁但系如果比在喺香港嘅话咧，应该个司机已经响安响到吓到阿婆已经企唔稳咁滞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慢慢后面跟住佢行咯，跟住直到系个婆婆咧去转弯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咁样转弯掟翻出去个单行道。佢唔会因为嗰下就要催促嗰个阿婆即系即刻行埋一边啦，定系点样样？佢反而系会慢慢等佢行完，我先至去继续呢、這、一个我嘅行程。咁呢一个真系我觉得喺香港即系都有嘅，咁但系个比率就可能真系少咗。 因为有时候真系你讲紧咧，香港嗰个生活节奏之快咧，系行步路都睇到啊嘛。嗱，即系好简单，又系啦，讲紧又系搭捷运嗰啲喺台湾，嗱，同喺香港你搭港铁咧，其中一个位都其实会噶啦。大家你平时搭扶手电梯啊，咁啊，通常右边嘅就企喺度。左边嘅就系俾人行啊嘛，系咪先？咁嗱，有时候唔知掟嘅，即系喂，真系唔觉意企咗喺左边，咁又唔系行，咁后边嗰啲人想行上去嘅时候，嗱，如果喺香港嘅话咧，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试过，即系就算唔系企喺度，有时候咧后边嗰人心急嘅话咧，佢系贴到你个背脊好近啊！即系好似你知一下，即系哇系贴住你背脊行咧，好似你平时咧，如果你揸车嘅话都系噶，嗰、那个尾咧啄到你个屁股好贴咧，就方死你哇，好似好赶咁样样，叫前面架车让开啊嘛。其实你行路都会呢种状况噶，即系当后面嗰个人逼到埋嚟，好似要黐住你嘅背脊行，即系咩意思啊？喂，你让开条路俾佢行，如果你系谂住慢慢行嘅话， 咁佢就咁 样。咁嗱，当你真系稍微褪过少少嘅话，佢就真系咁一声就向前行咗去噶啦嘛。咁嗱，你就会感受到啦，因为你就算唔拧住面啊，你都感受到后面嗰人嘅来势匆匆。咁但系嗱，喺台湾就唔系嘅，好得意喎！喺台湾咧，我嗰阵时候我又感受到就系纵然。你已经系扶手电梯，左边系应该俾人哋可以行上去嘅。咁咧有个人唔觉意企咗喺嗰个位，后面嘅人咧佢系会耐心咁样等，睇你发唔发现嘅。 哦， 嗱咁啊，仲要系佢俾一个空间你嘅，即系起码佢都可能俾一级。或者系 俾两三格距离咁， 系啦，总之你会有一啲距离，佢唔会贴到你方死，唔知道我而家企喺你后面啊，你借一借得唔得？佢唔会咁样样嘅。嗱，咁当然，如果真系有啲赶时间，咁佢又会好有礼貌嘅， 唔好意思咁样答一答佢， 答都唔会添。我起码我未试过啦，可能有啲会答嘅，但系佢会好即系有礼貌咁啊，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借一借啊？咁样样，咁佢讲无论系嗰个嘅语速啊，定系嗰个嘅语调啊。即各方面咧都系好自然、好舒服嘅，即系唔会咧，好似俾你的感觉就系话，喂，唔好阻住地球转啦，系咪先？即嗱，有时候你真系噶嘛， 我喺香港都有试过。 即当你行慢少少，原来你已经系阻住个地球转咁大件事。 系咁，但系好似喺香港嘅话，其实都会嘅，即系真系唔会。即系讲出声话会，但系你要 feel 到后面嗰个人龙咧越嚟越长啦，同埋啲面孔咧，你见到佢都系唔系好耐烦啦，甚至即系你听到啲喷气声或者接声咧，你真系会心都系打咗一个冷震啊！真系嗱，不过耐性嘅嘢真系好因人而异嘅，但系好多时，例如从事啲销售行业嘅人咧，最怕咧就系面对一啲冇耐性嘅人，佢系要发冷渣，你又要应付佢哋，招架佢哋，但系可以点做呢？我哋一阵翻嚟讲下呢个话题啊！ 乐活玩家。 点样去提升耐性就唔使我哋两个讲啦。你平时喺网上啊打提升耐性啊，都已经有一扎嘅方式啊，甚至行入书局都会见到有多唔同嘅方法教你啦，甚至系教你屋企嘅小朋友点样提升耐性啊。但系，唉，平时我哋即系翻工啊，会最湿滞就系见到好多冇耐性嘅人，但系你又要应付佢哋，例如啊，即系一啲客人呢件衫有冇呢个 size 啊？咁见到两分钟唔复。就问点解仲未复我嘅，然后再过两分钟点解仲未复我，再加好多个问号同埋火爆嘅样同埋表情出嚟。呢个时候其实，唉，而且呢一啲仲唔要系单一嘅事件，但你又要应付佢哋，同埋又要平息佢哋怒火，呢样嘢真系难搞啊！ 哇，你讲话客都还好啊，因为客咧你都可能未必系熟客啊嘛，即系招呼一次，受一嘢啫。 最怕老细啊，冇耐性嗰啲啊，哇！你真系见到一个老细，佢啊，即系通常都系噶啦， 两个钟前俾样嘢你做， 系啦，咁啊，佢啊要求你嘅效率，咁啊，仲要系你如果一日唔辞职，你一日都要帮佢啊嘛，喂，即系其实讲真，我哋身边都即系或多或少啦，即系都可能会有一两个啊好冇耐性嘅人存在，咁因为佢哋冇耐性而可能导致你自己都冇耐性，呢样嘢其实系会传染嘅，即系因为佢赶啊嘛，佢赶嘅时候咧，你好自然咧，你隔篱都会急啊，咁当你都急嘅时候，你对你周围嘅人都同样地有呢一个嘅即系苛求，咁变咗咪即系咩咧？你自己都变得冇耐性，咁所以你话真系如果要同一啲冇耐性嘅人相处咧，我相信系一个几难去解决嘅学问嚟嘅，可以话系。 嗱，咁假设我哋做一个情景啦，就系个老细就系问你。乌嘉伦，点解我两个钟头前俾你嘅嘢我仲未有，即系已经系火滚啦咁样。咁呢个时候你会选择系企定定唔出声，即系听佢喺度火爆啊，定系唔好意思啊，我已经好快咁做紧噶啦，唔好意思啊，撒晒冧咁样样咧？ 我谂我会听咯，我会听咗先，因为其实通常咧，讲真，你越系讲啲乜嘢咧， 或者反驳啊， 系啦，越系反驳啲乜嘢咧，就反而即系佢会。闹得越耐 啊！你通常讲几多句，佢就会闹翻你。 冇错，即系通常都系噶嘛。其实讲真，唔使对老细啊，你细细个对阿爸阿妈都系啦，系嘛？即系当一个人闹交嘅时候，如果佢对住埲墙闹嘅话，闹一阵佢冇瘾，佢自己会走开噶啦嘛。咁你就目的就系要做嗰埲墙。咁所以通常都系嘅，你都系听佢，同埋有时候你都要睇下嗱，因为有时候又真系要大家。调翻褪翻出嚟去谂下嗰件事就系、你两个钟头唔能够完成，其实个责任未必系喺你身上嘅，即系首先你唔好自己喺度贬低自己啊，即系自我形象低落先。 系， 因为有时候真系，首先老细要求嗰件事喺两个钟头之内完成，系唔系合理？但有时候咧，老细好主观，觉得自己嘅要求系 我两个钟头都做得掂，点解你做唔掂？ 系啦，就觉得自己好合理噶啦。咁但系喂，平心而论，你跳翻出嚟，如果嗰样嘢系唔 make sense 嘅话咧，嗱，你又唔可以话喂老细两个钟头点做啊？你做埋我嗰份啦、啊，即系你又唔可以咁讲嘅，系咪先？ 炒呢个真系， 所以你只能够都系咪默默承受咯。即系我觉得真系沉默，等佢发泄完，因为有时候老细佢都系想揾个位宣泄一下啫， 啊， 俾佢宣泄。咁啊，宣泄完之后咧，大家做翻自己做嘅嘢。咁你两个钟头唔能够完成嘅话，尽快讲俾佢咯。 系，但呢个有少少湿滞位就系咧，你通常完全唔应或者净系岌低头咁样听点头嘅话咧、有时佢可能会更加火滚，就会觉得你系咪就系企喺度，你冇听过我，你冇听入耳嘅啲嘢，你又唔俾反应我，咁你即系想点啊？咁样，即系呢个鬼打墙嘅方法，其实即系有时都未必系即系个个老细都啱用嘅。咁所以会唔会即系有一啲方法就系介绍，就系话。有一啲回应咧，就唔一定系即刻撒冧，对唔住，唔好意思。呢、这个时候其实未必真系要讲出口，可能就系得，我明白嘅，我会再改进。但系你又唔会喺呢个时候即刻示弱去撒冧，咁当然啦，你都要讲翻你自己，可能你真系跟紧其他嘅情况，两个钟头内未必做到嘢，或者会俾一个反建议佢。咁如果我几多点之前，即系。俾一个交代佢，我几多点之前会俾到你，咁样 O 唔 OK 啊？咁样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方法啦。同埋当然，我都几即系同意啊 ，Kenny 你头先所讲就系、你唔好俾对方嗰个情绪牵动到，佢嗰下其实。可能是针对你，又或者可能只是针对件事而觉得火滚，未必是真是即将个发泄出来，其实你听完就算了，不要被他情绪牵住走，反而你那下会变得情绪更加低落啊，或者你会想反击的话呢，会造成一个反效果都不顶、 啊。是啊，即是我好明白头先 Winnie 讲那种呢，即是的确你又不能够完完全全当自己一幅墙，即是呢好像呢事不关己这样啊，他不是闹我，即是有些人是咁样自我催眠噶嘛，即系嗱， 左耳入右耳出 啦。系啊，即系哇，明明系好痛啊，跟住话唔系谂住唔痛就唔痛噶啦。哇，明明咧喺度冻到震晒咧，唔系呢个身体唔系我嘅，喺度自我催眠咧，所以我唔觉得冻，我唔觉得冻。即系同样地，有人闹紧你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哦，我当佢耳边风，我当佢唱紧歌咁样样。 系 啦。嗱，如果当你喺个咁样表现嘅时候咧，咁、坦白讲，调翻转啦，你系闹人嗰、那个嗱，无论有时候有啲人咁噶嘛，佢觉得我闹你系咩啊？系为你好啊。 即係我而家 係 啦，塞緊錢落你袋啊！咁我塞緊錢落你袋嘅時候，你仲要表現到好唔在乎咁樣樣。 唔 care 呢啲錢啊！ 咁啊，坦白講。做鬧人嗰個咧，好自然就火滾嘅啦，即係 鬧得唔爽 係 嘛？ 鬧得唔爽之餘，佢會覺得就係我講嘢你唔聽，我就要講到你聽為止。嗱，慢慢、哦、原本可能嗰一樣嘢係對事嘅，都變到係對人啦， 就覺得你態度唔好啦。 因為係啦，因為佢覺得哦，原來歸根究底係你個人有問題。而唔係你處理嗰件事有問題，係你個人嘅態度，即係唔夠積極，唔夠認真。咁變咗佢就鬧你咧，就變係鬧你嗰個人。咁嗱，所以咧，其實啊，頭先 Winnie 講嘅嘢都係，你有時候你睇情況，我哋講緊嘢就係話，你唔好喺度諸多，即係理由藉口俾佢，又喺度諸多喺度道歉啊，又講好多 撒冧啊， 係啊撒冧嘅説話。咁但係你都要表示到就係、是。你係好認真聽緊佢講嘢， 係 咁嗱。頭先阿 Winnie 講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啱嘅，就好多時候咧，上司都係需要嘅，就係、是、你提供一個所謂嘅即係方案俾佢。 嗯， 啊呢、這個方案咧，姑且唔好諗究竟係咪解決問題方法，不過盡量要 make sense 啊，即係你唔好講啲 我即刻俾你咁樣。 系啦，咁我即刻俾你系啦。首先唔 make sense 啊，你又唔好讲啲话，我即系可能咧要咩一个星期之后俾你嗰啲，哇，人哋赶紧你，仲喺度讲一个，哇，喺自己松动嘅时间啊，便利自己嘅时间系冇可能嘅。咁但系咧，你喺尽可能嘅范围之内讲一个所谓 make sense 嘅答案，嗰、那个答案咧系你觉得吓。老细都接受得到，但系咧，你可能当下咧最大嘅能力啊，就系、是、做到咁多俾佢嘅啫。 系， 咁你唯有系讲过一样嘢俾佢。嗱，好多时候都系嘅，即系总好过有时候你就系、是、净系漫无目的咁样样。诶、哎，对唔住啊，我知道我做得唔够好噶啦，我下次会努力噶啦。即系呢啲比较虚无缥缈少少嘅咧，咁可能如果有翻啲实在少少嘅建议，可能会好好多嘅。 系，咁所以其实即系第一下咧，就系、是、先系要熄灭咗即系对方啊，即系无论系客人啊，定系。上司嘅怒火啦，但二嚟咧，亦都唔需要即系话将自己嘅身价贬到好低。咁当然就系最重要就系可能你会觉得佢即系咁闹，其实同你个人未必真系关事。可能佢真系猛嗰件事，或者可能上头俾压力佢，佢又俾压力你嘅啫咁样。 嗱，所以其实咧，头先我哋揸咗个 key 咧，嗱，对客尤其是更加明显嘅就系、是，你好多时候你跳翻出嚟， 嗯， 你问一问。对方佢急系急啲乜嘢嘢？佢最需要系啲咩嗱？举例好简单啊！如果讲客嘅话咧，通常都系嗱，举例啊，我揾唔到嗰件嘢，你就嗱嗱临就系揾俾佢啦。如果系冇嘅话，即系有时候啲客嘅投诉就系话：喂，我等咗你咁耐，最后屘你同我讲话你冇嗱，咁你呢个时候可以 offer 到啲乜嘢去安慰佢咧？咁、嗯、你就要谂嗰样嘢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嘅，你俾到一啲嘢佢，佢觉得啊。原来你都有即系顾及我感受嘅，咁佢就好 OK 噶啦。但同样地都系嘅，你对你嘅同事又好啊，上司又好啊，屋企人都好，好多时候我哋身边有好多人着急系因为咩原因呢？因为佢缺乏一个嘅所谓安全感啊， 嗯、 又或者佢觉得自己嘅需要系得唔到一个满足。咁纵然你话喂冇可能满足到佢嗰个需要嘅，但系你系咪可以照顾到佢嘅感受呢？嗱，当下如果你跳翻出嚟谂，佢最需要嘅系我顾及佢边方面嘅感受，而你可以尽量可以满足到感受啦，唔系一定提供嗰个物质啊或者个服务俾佢嘅，未必可以各方面满足到佢嘅。但系你冇嗰样嘢俾佢，唔等于唔可以照顾佢感受。如果同样地你可以表达到俾佢知啊。原来我都仲系好关心你嘅感受，我照样可以安排到呢一堆嘢俾你嘅。嗰、那个无论系你嘅客、你嘅上司、你嘅同事、你嘅朋友、你嘅屋企人，只要你即系捉到呢一点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佢即系咁冇耐性咧，系有原因嘅。咁而你喺呢一方面照顾到佢嘅话咧，你会慢慢发现啊，其实佢对住你咧嗰、那个耐性嘅包容咧。是越嚟越大嘅 系，系咁所以其实我真系谂起我上次去台湾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我去烧肉店啊，咁咁啱就 book 咗，我喺指定个时间已经到咗啦，但系未有位俾我，咁我就同我朋友坐喺度等啦，咁中间咧佢又会知道我哋等其实会肚饿啊，或者等得耐会口干啊，咁佢真系会自动自觉即系俾一啲热茶你饮啊，跟住嗰五分钟仲系未有位，咁佢就会俾一啲小食即系米饼你，咁虽然嗰下我哋又真系冇即系即刻肚饿话。要想食，但系佢嗰下嘅即系贴心嘅服务咧，我又会觉得、嗯、哦，原来你呢一个即系做得几好，都令到我愿意去等多半个钟先至去入座。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呢一样嘢，真系令人值得感动，同埋嗰个服务嘅贴心度啊，简直令人觉得温暖啊！ 乐 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嚟到最后一 part 呢，就係我哋嘅人生两难题啦。 冇错，咁近期呢讲基因編輯呢个话题咁热烘烘啦，咁当然都讲一个关于基因編輯嘅一个题目。係啦，等你人生两难题，尤其是你有小朋友嘅话，咁当然係关注佢哋嘅未来发展啊、成长等等啦。咁假设啦，而家时空呢已经系去到好多年之后啦，已经发展到呢你可以生小朋友之前呢，你可以俾109,700去帮你揀一啲伟人嘅基因呢复制落你未来嘅小朋友嗰度。咁、但係唔担保个小朋友係复制到伟人嘅边方面基因下，即係例如可能霍金，可能佢嘅智力啦，又或者可能佢身体都唔顶㗎喎。咁係佢嘅部分嘅基因移植落你嘅小朋友度。咁、但係佢亦都有可能因为咁样而变成一个好杰出嘅伟人。呢、个时候其实你又作为一个准爸爸妈妈啦，就諗住孕育小生命嘅时候，如果知道市面上提供呢一种服务、你会唔会肯俾呢个109,700、去等你嘅小朋友嘅成长嘅道路变得平坦一啲呢？可能。 我明白你讲咩。即係坦白讲，我觉得呢一个嘅科技啊，我相信系会受部分嘅用家咧嘅追捧嘅， 系， 因为的确即系感觉上面啊，好似你会有多啲嘅渣拿，即系一啲嘅确定到嘅因素，因为以往大家都知噶啦，你生一个小朋友有好多嘅未知数， 系， 佢健唔健康啊，佢嘅即系心智嘅发展啊，跟住啊佢聪唔聪明啊，佢会唔会一个乐观开心嘅，呢啲全部你都唔知嘅。咁当然如果先天，我觉得啊，尤其是做父母咧，你可以为佢预备，可以为佢准备好一啲嘅话，你乐唔乐意咁做咧？可能好多父母都会咁样做嘅，即係好似而家你都系噶，成日都讲话咩赢在起跑线啊嘛，嗰条起跑线越褪越前嘅，即係前到 做胚胎嗰阵已经帮佢准备好读学前班要边间。 冇错啦，真系噶，所以嗱，真系如果你讲紧话，哇喺可能未来嘅世界，有呢个科技嘅出现，有冇人会系追捧咧？我觉得都真系会有嘅。咁嗱，撇除嗰啲咩道德上面嘅问题啦， 伦理问题呢啲嘢， 撇除呢一堆嘢先，我自己会唔会咁做呢？我系唔会嘅。嗱，点解我系唔会呢？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应该系独一无二嘅。即系冇可能就系话我因为佢有边一个嘅基因，跟住后屘佢就可以好似某一个伟人嘅复制品咁样样嘅。即系纵然可能咧，我个仔出世，咁佢遗传咗一部分 爱因斯坦嘅头脑。 即系唔好话爱因斯坦先啦，佢遗传咗。其实如果要有嘅基因，只系可以有我同埋我太太嘅啫，因为系我哋嘅结晶品嚟噶嘛。即系除咗意外嘅话，佢点解要有爱因斯坦嘅基因呢？佢点解要好似霍金咁聪明呢？即系如果佢系有咁聪明，我系希望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喺入边，而唔系因为我哋即系改造咗佢，植入咗某啲嘅基因喺佢入面。即系我唔想系咁样，同埋呢样嘢咧会令到件事系好复杂嘅。咁我觉得即系因为打从由我第一日开始做爸爸咧，我就已经同我太太都有一个心态，就系话 no matter 佢系点都好，你都系爱佢噶啦。即系就算佢聪明与否，佢系唔系一个所谓伟人，佢第时对个社会有几多贡献，即系其实呢一堆嘢咧都唔系最重要，重要嘅地方就系佢究竟开唔开心，系咪健康咁样成长，即系能唔能够成为佢心目中佢想要成为嘅人呢？即系呢一样嘢反而系重要过头先你讲嗰啲，我哋好似做父母应该要为佢铺路，同埋我哋做父母系唔系应该咁样为佢铺路呢？嗱，呢一啲就系我其实都曾经谂过嘅，其实都我嗰时候我谂完一轮之后，我最后屘都觉得，尤其是你今日问我呢条两难题咧，我都真系觉得我会选择嘅系，我唔需要呢一个科技啦。我唔系话呢个科技冇用啊，我系讲紧我自己纯粹以我出发嘅话咧，我唔需要呢一个科技咯。 系，但系我谂嘅时候，其实开初嘅时候，我都会想 即係有呢一個服務，即係如果個價錢唔係真係即係幾億咁樣先做到嘅話咧，我 即係如果一個大家可以 afford 到啊負擔得到嘅價格嘅話， 係啦，因為即係我本身係好中意玩電子遊戲咧，我又唔知道有冇玩過一個育成遊戲叫做《明星志願》啊，咁就可以透過唔同嘅技巧班啊，令到呢一個培育嘅明星咧，佢可能道德啊、魅力啊、氣質上面有改進啦、啊。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打機嘢就中意用秘技啦，就係撳幾個掣咧，就可以將佢嘅能力全面提升啊！我会有一种谂法就是啊，如果咁样嘅话，就可以好似用秘技咁样，将佢嘅能力咧提升到一个好高嘅水平、嗯、啊！咁样就好似几好，又可以悭即系悭翻少少时间同埋心机咧，就可以即刻打造到佢嘅能力咧，系已经比普通嘅人更加好啦，更加优越啦。咁、嗯、但系其实我都即系几认同，即系听完你咁讲嘅时候，我有一个 concern， 有一个谂法就系、是、咁，就算系佢有爱因斯坦咁聪明嘅头脑。咁都要爸爸妈妈懂得培育到佢嘛，咁、嗯、就算即係培育到佢一个可能公主病嘅爱因斯坦嘅话，佢未必可以将佢呢一啲嘅能力或者佢嘅智慧可以发挥到出嚟，佢最尾都可能只係一个好普通嘅公主病小朋友。 你讲得啱啦，因为头先你讲嘅就係打机，首先你要諗喎，呢一个系一个人嚟嘅、 嗯、 即係你能唔能够好似玩一个育成游戏咁样，将你心目中应该要有嘅一啲所谓优势或者一啲好嘅条件强加诸落去个小朋友嗰度、 嗯。 即係首先佢一个人嚟㗎，呢个唔系一个角色㗎。咁再者就係要再讲嘅就係话好啦，就算你真係为佢喺设定嗰个层面上面加入晒呢啲嘅元素啦，但一个人嘅成长系好复杂嘅。佢唔如果即係去到最后尾呀，唔能够预你嘅预期呀，係呀，佢个设定系爱因斯坦。但佢成长出咗出嚟之后呢，你发现原来佢完全唔系爱因斯坦都不特止。 或者香港系唔需要爱因斯坦。 我先唔好讲话需唔需要。我当佢真系成长出嚟之后系一个平凡到真系随处可见嘅一个普通平凡人。 嗯。 咁但係影唔影响到你对佢嘅爱呢？ 係。 即係所以我觉得佢到最后尾呢，你问我究竟需唔需要呢一样嘢，我觉得呢一个科技可能会有用，但係未必係用喺小朋友生育嗰方面囉。即係 at this point 啊，我起码我自己嘅感觉係咁样囉。 係。咁所以其实最尾都係睇爸爸妈妈啫。即係作为爸爸嘅乌加伦，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小朋友成为一个聪明嘅人呢，就睇你㗎啦。下一代靠你啦。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